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i listeners, how are you? Hello Julia, how are you? Oh, good, thank you. How are you, Scott? Good, thank you. I had a busy day. What about you?Have you been busy? Well, so-so. Well, anyway, I think we have to start. Okay, here we go. 在上个单元中呢，我们了解了学生们在教室里的情况，比如有的学生在复习，那么另外一组学生呢，他们是在打扫卫生。你还记得相关的一些说法吗？那么今天啊，我们再到运动场上去看一看，不过呢，还是先走进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Sports ground. Sports ground. Sports. Sports. Ball. Ball. Game. Game. Football. Football. Basketball. Basketball.Volleyball, volleyball, tennis, tennis, track, track, corner, corner, anything, anything, just, just. 既然要谈到在运动场上发生的事儿，就应该先学会运动场的说法。运动场 ,sports ground, S-P-O-R-T-S-G-R-O-U-N-D, sports ground, sports ground. 大家都知道这个 ground 有地的意思，那么 sports 呢，实际上就是运动体育，连起来 sports ground 就是运动场。如果我把 sports 换掉，换成 play, playground 就是游乐场了。刚才已经说过了，运动体育是 sports, S-P-O-R-T-S, sports, sports. 您是否也喜欢运动呢？我是非常的喜欢， I like sports. 在运动项目里呢，有不同种类的运动项目，比如球类项目，我们应该怎么说呢？球 ball, B-A-L-L, ball.Ball, 球的意思。比赛、项目，甚至可以说游戏是什么呢？ Game, G-A-M-E, game, game. 如果我们说 ball games, 连起来 ball games 就是球类运动、球类比赛的意思。好了，说到球类项目，咱们再具体一点，比如说足球，我们就要说 football,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foot, F-O-O-T 是脚的意思，那么我们把 foot 和 ball 连起来就是足球 football, 好记吧 ,football。篮球呢 ?basketball, basketball。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 basket 是篮子的意思 ,B-A-S-K-E-T, basket, 篮子，那么Basketball 就是篮球，也就是把球呢装进篮筐里。Basketball, B-A-S-K-E-T, B-A-L-L, basketball, 篮球。 再来看看排球的说法 volleyball, V-O-L-L-E-Y-B-A-L-L, volleyball, volleyball. 足篮排您喜欢哪种球类运动呢 ?football, 还是 basketball, 还是 volleyball? 好了，从大球我们再转到小球上面。如果我们说打网球啊，这个网球就是 tennis，T-E-N-N-I-S，tennis，tennis。 请大家注意啊，我们没有 tennis ball 这种说法，而是 tennis。 如果当我们说 tennis ball 的时候呢，指的就是我们打网球用的那个小球叫 tennis ball。那么如果说网球这项运动呢，我们就要说 tennis,T-E-N-N-I-S, tennis。 从球类运动我们再转向田径，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田径场上啊，有一条一条一条的跑道，跑道叫 track。T-R-A-C-K, track, track. 那么在运动场的周围四周是这个跑道，是 track。有的时候四个角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体育设施等等。那么这个角落应该是 corner, C-O-R-N-E-R, corner, corner. 比如我们说街的一角啊，在街角咱们会面呀，这个可以叫 corner。 那么踢足球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发角球了，这个角也是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 corner。 好，最后再来学另外两个词，一个是任何事情，我们可以说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最后一个词仅仅只是 just,J-U-S-T, just, just.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一起去体育场上来看一看。 Text Ken Cohen. It is 5 o'clock on Thursday. All the students are on the sports ground. It's our sports day. Most students are playing ball games. Some boys are playing football.Other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Some girls are playing volleyball. Two girls are playing badminton. Some teachers are also on the sports ground. Two of them are playing tennis. A few others are running around the track. An old teacher is standing in a corner. He isn't doing anything. He's just watching. 在体育场上我们可以说On the sports ground, 我们要用介词 on, 在什么什么上，在体育场上 on the sports ground. 那么现在是几点钟呢？ It's 5 o'clock on Thursday. 原来是星期四的五点钟，那么可能该是同学们锻炼的时候了。 It is 5 o'clock on Thursday. All the students are on the sports ground.看，我说对了吧？所有的同学都在运动场上呢。All the students are on the sports ground. It's our sports day. 哦，原来啊，今天是我们的运动日。It's our sports day. 那么学生们都在做什么呢？ Most students are playing ball games. 原来大多数学生呢都在做球类运动。请朋友们注意这种说法 most 加上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 most students 就是大部分学生的意思 most students are playing ball games 大多数学生都在做球类运动 play ball games 还是用的 play 这个字后面加 ball games 没有冠词也就是 play 后面加体育运动而且这个体育运动呢前面没有冠词Play ball games. 那么看看他们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 ball games. Some boys are playing football. 有的男孩子在踢足球。哎，不管是用手玩还是用脚踢，我们都用 play 这个字。怎么样？好记吧？ Some boys are playing football. Other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还有一些同学呢，在玩什么？ 对了，在玩篮球。还记得这种现在进行时的表达法吗？用 be 动词加上动词的 ing 形式， Other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女孩子们在做什么呢？ Some girls are playing volleyball。 一些女孩啊在打排球。 Some girls are playing volleyball。Two girls are playing badminton. 还记得 badminton 这个词吗？ B-A-D-M-I-N-T-O-N badminton. Play badminton 是什么？打羽毛球，非常好。Two girls are playing badminton. 那么学生们在做各种各样的活动，老师们在做什么呢？Some teachers are also on the sports ground. 原来呀，一些老师也在运动场上。Also 是也的意思。Two of them are playing tennis. 有两个老师呢在打网球。Play tennis. Play tennis. 非常好。那么 two of them 就是他们中的两个。要说他们中的三个呢？ Three of them.好，那么 two of them are playing tennis. A few others are running around the track. 另外几名老师呢正在跑道上一圈一圈的跑步。Run around the track. Track 是跑道的意思。Run around the track 就是说沿着这个跑道啊一圈一圈一圈的跑。A few others are running around the track.An old teacher is standing in a corner. 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他在做什么呢？ Is standing in a corner. 原来啊，他站在一个角落里面。他在做什么呢？He isn't doing anything. 他什么都没有做。He is just watching. 他呢，只是来看一看。He isn't doing anything. He is just watching. Just.起一个强调作用，意思是只是仅仅，他仅仅是看一看。 He is just watching. 好了，现在呢请朋友们根据课文来回答我的问题。 1. What day is it? 2. What time is it at the moment? 3. Where are the students? 4.Why are all the students there? 5. What are most of the students doing? 6. What ball games are the boys playing? 7. What about the girls? 8. Are there any teachers on the sports ground?9. What are they doing? 10. Is there an old teacher on the sports ground? 11. Where is he standing? 12. Is he doing anything? 好了，接下来呢，请朋友们跟着节奏把这些问答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ere are the students? They are on the sports ground.Why are all the students there? Because it is their sports day. What are most of the students doing? They are playing ball games. What ball games are the boys playing? Some are playing football. Other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What about the girls? Some are playing volleyball. Two are playing badminton. Where are the students? They're on the sports ground. Why are all the students there? Because it is their sports day. What are most of the students doing? They are playing ball games. What ball games are the boys playing? Some are playing football. Others are playing basketball. What about the girls? Some are playing volleyball. Two are playing badminton.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向其他老师询问起学生们的情况。 Where are the students? They're in their classroom. Are they having a lesson? Oh, no, they aren't.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studying by themselves. What are some of the students doing? They are reviewing their lessons. What about the others? Oh, some are doing exercises. Is the teacher there with the students? Yes, she is. What's she doing? She's walking around and helping the student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一些体育运动的表达法。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让大家走进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在今天的考考你这个环节呢，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过的一些体育运动的表达法。由我呢来说出英文，您呢试着做出表示这项运动的动作。比如我说 play football， 那么您呢就试着做出踢足球的动作，怎么样？一起来试一试。OK， number one， play basketball。Number two, play volleyball. 您是不是在做动作？好，注意听下一个。Three, play tennis. Four, play badminton. Number five, run around the track. 怎么样？这些动作您都做对了吗？实际上啊，听英文做动作也是我们锻炼听力、学习英语或者是复习我们学过的词汇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好了，接下来走进作业这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还是想请朋友们把我们今天学过的课文好好的背诵下来，并且呢，试着把我们的课文翻译成中文。做好的作业呢，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So, goodbye from Julia and... And goodbye from Scotty.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起讨论第18课。Alan, welcome you to lesson 18. Thank you, Ginger, and welcome to the listeners too. OK, 我们18课呢有一个比较新颖的形式，就是 a letter of application, 一封可能是求职信，也可以叫做求职信或者是申请入学信。我们看一下这些单词，我们可能就会明白它这封 a letter of application 申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学习。 New words, new pag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申请 Application. 我们的申请书申请信都用申请这个词。由谁转交 The next one, Alan? C-O. C-O. 大家看到这两个字母中间呢打了一斜杠。是什么呢？是缩写形式。它代表什么？代表 C 代表 care.O 代表 of, 就是说由谁经手的意思，也就是后面讲的由谁是谁转交。CO 后面出现的名字就是负责转给你的这个人。好，再下面看看营地。 Camp. Camp. 后面为什么说是夏令营呢？因为这个营地经常出现的是 summer camp, 如果加个夏天就是夏令营。Camp.是营地 summer camp 夏令营 winter camp 冬令营。我们国内的很多学校冬天呢也做 winter camp, 到哪去呢？到那些温暖的地方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这些地方的冬天都很温暖，因为他们的季节和我们是反的，冬天正好是他们的夏天，所以我们叫 winter camp, 实际上是他们的什么呢？ summer camp, 是他们的夏令营，我们的冬令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organizer. organizer, 组织者。 organizer 加一二就是组织的人，如果没有一二呢，光有一我们叫 organize,是动词，组织的动词，加上个 are 就是组织者、组织人，甚至有时候是承办者 organizer. Next one, limited. Limited, 这是有限公司的。这个课文中呢，它的出现和公司在一起 limited. Next one, Wales. Wales, 英国的又一部分 Wales, 威尔士。 The next one Experience, 经验、经历 ，experience, 这是名词在这里。 Look after, 我们学过 babysitter, babysitters are looking after babies, 照看、照顾 ，look after, 照看谁 ？Do you have anyone here in China, Alan, who is looking after you? Actually, no one is here in China looking out for me. But I must say that all the kind Chinese people I meet o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that. Okay, 他虽然在中国我已经很大了，没有人在照看我了，可是我经常遇见朋友们，他们给我的关照就像是照看我一样。As they are looking after me. 很好。户外的。 Outdoor. 比如说我们说室内游泳池 indoor swimming pool, 可是在温暖的地方，比如说海南、深圳、珠海 outdoor swimming pools, 户外游泳池。我们最常说的是户外运动 outdoor activities, outdoor sports, 都是指的户外的运动和活动。 The next one, Interpreter, 口译人员。我们经常说翻译人员，一般用 translator。 但是 interpreter 特别强调的是口译人员。你在那边说英语，我在这边说中文， interpreter。 Contact 联系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动词，在课文里边它是作为动词出现的。和谁联系？ Contact me and I'll give you the information. 你和我联系，我就给你提供信息。 You can contact me and I'll give you the information. The last one? Either or. Either or.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或者是或者是，两者中用这个 either or。 我们以后看课文怎么出现。 Application. CO. Cap. Organizer. Limited. Wells. Experience. Look after. Outdoor. Interpreter. Contact. Either or. Thank you. And let's move to this letter of application.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看一下这个申请信，我们读一读，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谁向哪里申请什么，也就是我们 we try to find out who, what, why, all these things. Okay? Do you think this is readable, Alan? I can do a good job with it, I think. It's not common to read the salutation or addresses at the top of a letter. Okay, for our listeners' sake, right? Yes. 因为为了大家那个听的方便，我们还是请 Alan 读。但是我就问 Alan， 你说这封信好读吗？因为它是信的格式。Alan 说，虽然信一般是不给别人读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必要给大家读一下。Okay, please. C.O. or in care of Mrs. Bennett.33 Queen Anne Gardens, London, SE56HR. 2. Camp Organizer, Summer Camp Limited, Camp Wales, 146 Queen Anne's Avenue, London, SW74HR. Oh, thank you so much, Alan. That was really good and hard to read. 我们看看刚才 Alan 读完了两段地址。我们发现一段地址写在右上方，一段地址写在左下方。这是传统的英文信件的写作方法，而且是正式的格式。就是写在右边的这个第一个地址是谁的地址呢？是作者自己的地址。就是说我们这个写信的人呢，把自己的地址先写在右上方。现在有一些人愿意把它写在左上方也行，就是说先告诉对方自己的地址，这样对方在回信的时候呢，往往就能知道怎么给你回，即使信封丢掉了也不会影响他对你回信。所以呢，我们说 business letter 正式的商务公函都应该把自己地址写出来。下面的一个地址就是对方的地址，这个地址和对方，我们要称呼对方的抬头挨得比较近，所以这是对对方地址写一遍，这也是正式公文所需要的。我们看给英国写的地址呢，是这样一种格式，这种格式呢和美国的有一点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就在于最后落款的时候，英国的邮政编码呢是数字，先是字母加数字。